是个畜生。 顺子，你就认命吧。 爹，我听您的话，我认命。 怎么还不来呀？ 啊，他这就来，这就来。 您看，这不来了吗？ 怎么样？妥了？ 得嘞，过来， 你过来， 见见总管。 行，过来。 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 给你躲开。 给总管磕头，你倒是磕头。 孙子， 哎， 孙子， 您可要活的，不要死的。 站好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曲剧团演出的曲剧茶馆第一幕的实况录音。听到这里呢，我们这期就要结束了。 编辑主持孙威崔伟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